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兴南化肥联合企业和二八维伦联合企业，他先后查看两家企业各处后主持协议会，并采取了相关措施。此外，朴凤柱总理考察国家科学院咸兴分院，强调科技部门要大力展开尖端突破战，来进到经济强国建设的机车作用。